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，这一段是讲总说造作恶业的果报。文字虽然不多，含义非常的深广，以后这个有很长一段文字给我们说明世人造恶的状况，可以说呢，都是这个六句的注解。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，实在讲说之不尽，而且是人仍然是天天在造，不知道回头啊。不知道觉悟啊。人生在世间，短短数十年，弹指就过去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22岁到台湾，这一转眼就70多岁的老人了。我们同时在一块读书的朋友，工作的朋友，学道的朋友，2/3都已经过世，所以人生这么短促，可是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死什么都没有。人死了以后，日子可长得很。世出世间圣贤都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太多了，太详细，太丰富了。左善有善报，死了以后有好去处。最低限度，天上人间的福报，还能够继续的享受。人间福报短促，我们知道天上的福报那就长了，但是要晓得再长还是有限。所以真正聪明智慧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希求出离三界。不要说出离三界，人天佛有人天佛业的修法。为什么要造恶？为什么要念恶呢？要想恶呢？我们要断恶修善，把那个念头思想里面的恶 拔除掉，然后你的行为自然就善了。这个善不是造作，是从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。我们都是学佛的同学，佛在经里面，祖师在语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话。这一桩事情，个人修个人的，所谓是公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。别人修，我得不到。我们在楞严会上，阿难尊者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以为世尊是他的堂兄，自己在修持上可以马虎一点，到时候可以沾到堂兄的光啊。结果遭摩登伽女之难，这才真正觉悟。佛所修的他得不到，一定要靠自己修持。功德如是，福德又何尝不如是？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想清楚想明白。福报我们可以沾别人一点光，但是那要缘分，语言具足。像我们现在在人道，我们同时同处生在人道，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分。他有财富我没有，他可以帮我一点忙，我可以沾他一点光。如果我们生在不同的处所，不同的年代，人家想帮忙也帮不上了。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多想想？所以人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与人为善。他是恶人，我也要以善心待他，也要以善心对待他。久而久之，恶人也会被感化向善。恶人不能回头，是我们的感化力量不够啊！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，要生忏悔心，我做的不好，没有能够帮助他回头。看他造恶，看他堕落，大慈悲心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法因缘生。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，示现在人间，他为什么来示现？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，感应就是缘生。感应都是缘。正因为如此，佛法是缘生。凡是缘生之法， 皆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佛清楚，菩萨明白，所以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他不着相，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诲须菩提尊者，度化众生必须要注意到的，也是教我们的啊。那是佛教菩萨了，示现在六道，在九法界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才叫真菩萨。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，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，这才有能力应化世心。如果外着相内动心，你造业了，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？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你着相，你动心，还是业报。如果在这个里面着的是不善的相，动的是不善的心，其贪嗔痴慢，嫉妒障碍，说实在话，果报都在地狱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动过这些念头？如果有这个念头，赶紧忏悔。我们细心观察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见到许许多多出家人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走的时候所现的那些相，我们有亲眼看见，有亲耳听到，是什么现象？今天我们是自己是出家人，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怎么死法？是不是也糊里糊涂死去？是不是也是病重人事不行的时候会走掉走了？临命终时或者病重的时候，人事不行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，那是决定往三恶道去了。人天两道神知都很清楚，我们在这个世间给人家争什么？跟别人要争名闻利养，你就准备往三恶道。如果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，人我是非、贪嗔痴慢要彻底放下了，弘法利生，真正做到 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以一片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慈悲处世待人接物。这一生，别人侮辱我、回报我、陷害我们，我们对这些人由衷的感激、感恩呢？感什么恩呢？消我们的业障。过去这一生所造的罪业，这就报掉了。对于这些人，绝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。有一丝毫怨恨之心，不但你业障没消掉，又增长了。你看看，这在一念之间呢，这一念就是迷悟，这一念呢就是祸福，就是吉凶。要知道世间一切法，佛经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？别人要的欢欢喜喜的供养，欢欢喜喜的布施，不但是身外之物，要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欢喜布施。那个欢喜布施心，就得无量无边的福报。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话，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依照佛法修学，决定得离。我们为什么不相信？为什么不肯做？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了一桩事情。他说他早年做梦，梦到观世音菩萨。他是梦的遇到一个非常险难之处，好像在一个小岛，四面都是海，风浪很急，这个命真是在刹那之间。这个时候他看到观音菩萨，跪在地下求观音菩萨救他。就是观音菩萨没有说话，用手指一指，往下指，叫他往下跳。他说不行啊，下面是大海，我跳下去不就死了吗？观音菩萨又指一指，他相信，他观音菩萨叫我跳，我就跳下去吧。结果跳下去之后啊，在观音菩萨手上。那你不肯听话呢，那就没救了。跳下去之后啊，没想到观音菩萨用手托起来。托他之后啊，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很好的地方。他落到地面之后啊，观音菩萨不见。看到那个地方啊，正在那里建大楼，环境确实是好，做了这么一点。所以一定要相信佛菩萨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佛菩萨教我们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那就是放下了，一定有好处吧。 浮世待人接目要和睦，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诸佛菩萨。好心对待我们的人，我们感恩蒙他的照顾；恶意对待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感恩呢，他消除我们的业障。哪一个不是善知识？哪一个不是佛菩萨？围绕我们周边的都是善知识，都是佛菩萨。这叫修行，是我们自己一生都生活在沉浸感恩之中，生命多么充实。世间人讲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，实在讲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世间人只有这个概念，实质他不懂。可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懂得明了，他们自己做到，我们没有留意，没有细心观察。这也可能是这些圣贤人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，我们疏忽。如果细心去读他们的书，细心去体会，不难明白。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展开感应篇，尤其是慧宾，里面的说理清楚了。我在早年劝导图书馆的同修把这篇文章当作戒律来读，每天要读一遍。持戒念佛，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，我们纵然一天到晚念佛，像欧耶大师所说，念到于他不实，念到如铜墙铁壁似的，如果恶念恶行不能改过来，还是枉然。这是祖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地教会我们，我们对这些话时时刻刻记在心中，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决定有好果报。 违背佛菩萨的教诲，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。果报决定不少。昨天我香港讲经回到新加坡，有几位同学从欧洲回来告诉我，欧洲现在社会混乱，人心惶惶，气氛磁场很不好，那边学佛的人少啊。明了古圣先贤教诲的人少啊。我们听到之后就应当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他们。敬我们一点绵薄之力，这是应该的，绝不可以说那边人有灾难与我们不相关，这个观念就错了。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要以平等慈悲心来对待。见到人有难跟自己有难没有什么差别。纵然力量我们达不到，要有这个心呢。这个心就是好心呢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